为近日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全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罗斯罗斯托夫近日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的网站近日分别上载了文章。文章指出，对党和领袖的火热忠诚，为祖国和人民的忘我服务精神，对革命前辈和同志的高洁情谊，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朝鲜青年的固有特点。朝鲜确实是前程似锦的青春之国和世上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另外，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近日在 MSA 旅行社网站登载了文章。